係啦，咁佢先前都提過啦，即係話而家冇 IP 就冇人睇啦。OK， 總之所有新嘢都唔會睇嘅，冇興趣嘅。咁機械人就更加冇興趣啦。OK， 咁嗰套咧，我哋反而今季咧，即係我哋極讚嗰套啊，即係嗰套貓有貓嘅機械人嗰套啦， 有貓有狗啦，總之係。 系啊系啊，咁只狗唔系主角啊嘛，系咯，跟住你见到啲 poster 系只猫嘅人咁嘅嗰套嘢啦，咁啊好犀利嘅个发展已经系啦，咁我哋要真系讨论下到底即系咩回事啊，即系到底而家啲人到底系点样去即系咩口味啊，而家到底系，即系佢根本都唔会去睇，佢都唔肯去睇，咁呢个情况系点嘅？咁啊阿姐咪话佢而家系话每集出完嚟之后留下边就冇人回复咁样系嘛？阿姐讲啊。 唔係，咁我本身睇到都係啲網啊，或者即係啲討論嗰啲，即係就算擺套嘢下低可以有人講嘢咧，都係得一兩個咁幾個回覆喎。用呢套 Panel Reef 咁，但係另外一套咧 嚇、哦啊，如果你話我套 Overlord 嗰套係啊，有每集都差唔多廿幾、三十幾個回覆啊，低 哇！ 你講呢啲係華人啊？ 係啊 ，OK。咁但係 台 灣嗰 啲網站啊，呢啲係即係嗰啲台灣。 係啊，同埋咧，佢直頭係會有人拍YouTube 短片咧，每一次即係 Over 做完之後咧，佢都會講翻入邊啲嘢嘅直頭。 即係人 review。 係啊，跟住同埋佢又有啲網頁係 review 每集 review 喎，係。 咁就呢一套貓機械人咧，就完全冇人去 review 嘅。 我就揾唔到人講呢套嘢係。 可能有我哋咯。全地球得我哋一个会 review 啦，真系 都唔系，我上网咧揾到有个台湾嘅，即系都讨论区嗰个都有提嘅，嗰、那个咩巴哈姆特嚟嗰个咧都有啲人讲下嘅，其实系，即系都有个多咗一条诶倾嘅，我哋都有倾嘅，但系倾嚟倾去都有几个人嘅啫，其实系， 系咯， 系咯。即系都唔太，即系唔太热烈嘅。其实嗰个讨论都， 因为其实套嘢冇嘢衰啊嘛，又如果你话套嘢好衰，咁啲人又会讲嘅。我发觉系。 哦，咁其实佢中间都有试过做下崩坏啊，但系佢都冇人 睇呢啲衰喎。 点坏啊嘛？因为佢最主要 佢都冇人发觉，根本都冇睇啫。 因為咧，如果要引人去睇咧，佢要一樣好衰嘅嘢咧，做咗個話題，跟住有人貼出嚟咧，跟住啲人就會走去攞嚟睇啊。 我知道，但係呢一套唔會咯、 啊，就冇啊，因為 我驚佢就算有啊，啲人都唔會睇啊。 睇咩程度啊？呢樣嘢就要 咁講下啦。咁呢套嘢點樣個故事發展到出奇即係意外咁啊？咁點樣咧？係咩點樣搞法咧？ 其實佢本身咪之前我哋嗰陣時都講過，咁其實係阿主角其實係咩天狼星人嚟嘅。 係。 咁佢嗰個星球就其實因為話原來其實個天狼星嗰陣時係攻打過其他星系嘅。咁嗰時係打咗佢，即係佢嗰個而家同佢一齊住嗰個女仆其實係個公主嚟嘅。 係另一個星系嘅公主嚟嘅，佢係。係咪啊？ 係啦，咁嗰陣時話就係龍呢就係響天狼星嗰度嘅，咁佢哋本身天狼星啲人係攻打嗰個女仆嗰、那個公主嗰、那個星球咁嘅，咁俾阿老師嗰隻貓救咗個公主嘅嗰陣時。咁想走去即係去埋天狼星搵嗰隻龍呀，但嗰時嘅龍已經暴走呢就又毀滅咗天狼星，咁差唔多個天狼星就係爆炸嗰個星球已經。咁隻貓即係變咗機械人同個公主一齊去之後呢，最尾就係救到個主角出嚟，去到個星球四正。咁嗰啲星雲嗰啲其他人嚟曬，咁全部一齊呢就走去就封印咗隻龍嘅嗰陣時係。 係。 係啦，咁我話封印咗佢響我唔記得好似係響次元嗰度定咩咁樣流放佢嘅，咁以為佢已經搞掂咗佢咁啊，咁因為阿老師隻貓咧同嗰個狗咧就話要賭啊，即係話要令到呢個天狼星呢、這個死症呢個僆仔咧話識得愛啊， 係 咁就變咗帶咗佢一齊咁住咗嚟地球。 咁我想問下咧，咁初頭話要打嗰七個英雄咧，其實係咩人嚟啊？ 哦，其實佢哋都係地球人嚟嘅，咁佢。 之後講到其實佢哋我咪有樽，好似有啲去星塵咁嘅嘢，令到佢哋有超能力，可以變啲巨，即係啲神像嗰啲咁嘅叫咩？我唔記得嗰啲叫咩嚟。 係，唔好理啦，即係機械人咁啦，總之係。係 啦， 係啦。係啦，咁佢後屘講到話，其實即係個引發佢哋嘅超能力嘅，咁之後其實佢哋唔使靠嗰樣嘢都可以變到 嘅。哦，即係冇一樽嘢都得嘅。 嚇、嗯！咁但係其實佢哋之前嗰度就變咗佢，即係一路主角一路打贏佢哋啲人啦。咁係直頭係變咗佢嗰個手，即係佢哋嗰個條司令咧，就親自出馬嚟同個主角打嘅。 嗰、那個司令係咪嗰個會嗰、那個阿伯嗰個仔嚟㗎？其實係。 哦，呢、這個佢好似係養 嘅。啊，係咯，係咪㗎？其實、我都係睇，我有睇過幾集，咁係咪即係嗰個仔嚟㗎？又話阿伯又話要要光頭㗎嘛？我記得係。 唔係，因為養仔嚟嘅應該 係。哦，養子嚟嘅，哦 ，OK。 咪 Super Man 咁咯，執翻嚟，佢喺太空都係喺太空跌落嚟嘅，應該係咪咁啊？ 唔係，所以知佢就個司令咁啊，直頭冧咩暴走變咗隻好細嘅龍啊，同個主角打。係。係咁，主角最咩保護咗，即係佢哋喺度，佢哋喺度地方啊，跟住之後就消滅咗嗰個司令啊。佢就化灰嘅，唔知點解死嗰陣時 係。 係。呢排咁興化灰啊。 唉。 係咁啊！主角之後打完咧，佢反而覺得好失落咧，跟住就話以後唔再戰鬥嘅。咁但係好奇怪，佢又會成日久不久會見到佢阿哥咧，會喺佢面前出現。 即係個主角個阿哥。 係啊，咁但係後屘講嘢一個話，其實佢唔係佢阿哥嚟嘅，佢話係。啲進化咗嘅第啲外星嗰啲種族嚟嘅， 嗯， 佢話已經唔存在呢個次元度嘅，咁佢話個樣咧係其實係個主角自己想見到呢個樣，所以佢出現咧要變咗呢個樣喺面前嘅。 呢個咪就係之前嗰、那個童年終結咧嗰度真人版咧，佢、開頭嗰只好似惡魔咁嗰只個外星人降臨嗰陣，佢咪就每個人就見翻自己好似死去嘅親人喺翻度同佢講嘢啊嘛。其实咪真系呢样嘢咯。 咁开头佢呢、這个即系 见到自己嘅，即系死去嘅亲人嘅形象嘅，其实系嗰只嘢同佢讲嘢。 呢个有少少系啦。咁咁呢个即系呢个另一个次元嘅个种族咧，咁其实系想揾个主角帮佢做啲嘢嘅。咁但系咧，未即系佢咁同佢倾嗰时咧，咁本身另外就发生咗，因为之前佢啲人嗰啲咧，俾主角打低咗啲，有啲又夹咗去只狗嗰边做咗封印派。 嗱，要講啊，只狗嗰邊係封印派係嘛？咁啊，咁只貓嗰邊係咩派話？我就唔 佢話係穩健派 嚇。咁佢哋兩個係有分別嘅。我見到嗱，佢話封建派、封印派咧，就係、要用一啲即係不惜一切咧，就阻止人類、地球人進化嘅。其實係，但係穩健派咧就是、最少限度嘅介入，慢慢。等人類自己慢慢領略愛，係咪有呢兩個分別呢？其實佢哋目的係一樣，只不過處理方法唔同啫。其實係 係啊，咁因為其實封印派佢哋有啲封，即係開頭嗰啲集數咪見到好奇怪嗰啲咁嘅金字塔或者貓啊啲腳啊啲咁嘅嘢嘅。係。其實佢嗰個話係個封印裝置，咁佢話令到可以令到全地球所有生物咧都會入咗夢鄉度嘅，即係好似停止咗個世界咁。 哦。 咁佢變咗打完即係個司令之後呢，咁佢嗰隻狗個封印牌呢，咁就同埋咗即係夾咗佢哋嗰幾個，即係隻個女嗰、那個應該係女警嚟嘅，即係同埋另外一個長毛嗰個係佢 friend 個男仔，咁就入咗佢，咁變咗係兩邊喺度打囉。 嗯， 係啦，咁之前啊消防員啊即係六變老虎嗰、那個啊，同埋啲細路女嗰啲， 即係你一講係之前嗰所謂七個超人女仔就分裂咗做兩幫， 分咗兩派，加入狗同 有幾個加入咗狗嗰邊，有幾個加入咗貓嗰邊。 唔係佢你當佢未加入嘅，你當係幫即係地球打啦，因為佢要封印佢啊嘛，咁自然佢當佢係地球人，咁佢要反抗。 總之埋咗堆啦。 係啦，咁本身最尾咧，咁其實係即係主角後來再次出手嘅，跟住打贏埋即係封印派嗰個長毛個男仔嘅。咁最後啊，佢就挑戰只狗啊，係啦。咁個狗其實咧，佢 我睇到有一集嗰個男主角咧，又呼籲啲人類覺醒嘅喎，佢係有啲覺醒啲乜嘢？其實你想？ 哦，唔係，因為我一集係其實係啱啱就係嗰個長毛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男仔咧，跟住佢用咗封印派嗰個機咧，封印全地球，咁所有人都瞓咗覺喎。其實，咁其實佢都會瞓嘅、 哦， 因 為咁樣，即係佢哋已經喺夢中，全部人都。 系啦，咁其实主角应该瞓嘅，咁但系应该系嗰个高，即系离去咗嗰个次元嗰个生命体嗰、那个，即系好似佢阿哥养嗰个嘢，令到佢冇瞓到，跟住话叫佢唤醒其他人，咁话卖呢个人情俾佢哋当，咁佢话如果佢之后就叫佢帮佢咧，咁其实系话要走去消灭条龙嘅。 系。 系啦，咁最尾咁就变咗又约战咗之后咧，就约战狗嗰边啦。咁狗嗰边其实系佢之前司令咪有个女秘书咁嘅角色嘅， 系、那个四眼妹啊嘛。 系啦，咁其实佢系驾驶员嚟，你当咁佢同只狗合体咁啊，变咗个狗机械人啦，你当系。 系。 其实佢都唔系好似狗嘅，佢都冇嘢，不过你佢话狗啊。 我觉得佢系似只狼多过似只狗嘅，但 系。系啊，咁咁主角就加埋。嗰、那個女仆嗰個公主啦，跟住之後提，即係咁樣就兩個決戰啦。咁佢最尾兩個都其實可以再，即係除咗飲嗰罐嘢之後變咗 hyper form 之後，可以其實再同佢嗰個貓型嗰個太空船咧， 係， 即係可以再合體變嗰個再大啲嘅形態，係好似冇事咁嘅形態啊。其實 係咪之前冇出現過㗎？嗰、那個最巨大嗰個形態係喺第十集嗰度出現，其實係。 唔係最巨大嘅形態，其實打長波嗰時第一次用 咯。哦，即係第十集係第二次用㗎啦，已經係。 係啊。 嗯。 咁佢就跟住只狗又係同佢嗰個狗型嗰個太空船合體，咁兩隻差唔多大嘅。咁本身打嗰時其實應該係主角嗰邊輸嘅開頭，因為個武器其實係一齊撞嗰時，唔知係主角嗰係輸嘅，即係人都可能係好似個釘咁嘅機嘅，即係佢個絕招，跟住主角個錘咁樣好似。一碌嘢咁啊！ 得赢噶，正路走。 吓，佢追咗会打烂咗个锤咁啊！你跟住，但系后屘系我阿伯咧，最尾系出尽全力咁样帮佢，即系打到令到啊只狗嗰边有个，即系点讲咧？有个 断 裂时间俾佢发现到啊！ 断咗阿狗其中一只手嘅 系。系啊，咁但系个佢斩咗佢个。我追咗個位啊嘛， 咁 即係只貓可以反擊啊！ 反擊係啦，嚇 咁啊！但係其實貓都唔係打死佢嘅，咁佢都係其實都係為咗毀滅嗰只狗。最後咧，一入臨尾佢打穿咗佢心口，衝入去咧，其實係要打爛佢個心口，佢孭住有個封印裝置，最後一個佢話係帶嚟地球嘅。 嗯， 嚇咁佢臨尾係兩個，即係只貓同埋只狗咁兩個出。一個就隻貓拎住個劇咁樣打落去咁樣，跟住隻狗就出拳咁兩個打咧，咁係最尾嗰個狗嗰個封印裝置爛咗，咁你當係貓贏咗啦，當係。 嗯。 嚇、啊！咁佢轉頭已經講話，隻龍話唔知等五年到又會甦醒啊！跟住佢話喺月球。 佢話條龍係匿埋咗月球背面啊嘛，因為 係。係啊，咁我話五年後會甦醒，跟住叫主角佢哋走去打佢，跟住。第十集最尾就已经主角变咗大人嘅， 我谂系五年后啦。其实又好似大人大咗好多，其实应该系五年后啫，系嘛？应该系 系应该系啊， 吓系啦。咁我就睇到呢度，佢亦都系做到呢度啫，系嘛？好似系 吓都系做到呢度啊，完 嗯 吓，咁要睇翻最新集呢 只。个颁奖其实都似唔系正常嘅喎，咁到底系有冇解释？都冇嘅。 佢有冇解釋？因為之前嗰、那個女秘書四眼嗰個女秘書試過用，佢有個能力可以催眠啲人咧，即係大概催眠唔到個班長嘅。 哦，即係佢可能都係其他星系嘅人嚟都唔頂嘅喎，或者係。 咁佢又冇講嘅，暫時都。 係咯，佢仲有兩集就完嘅咯喎，佢要。 係啊。 佢已經去得好快嘅咯，啲劇情已經係。 哇！佢啲劇情大佬係天然突破啦，而家已經去到。 我講到話貓狗約戰，跟住下一個鏡頭已經打啦，都唔使講部署啊！真係好離譜啊，快到係。 不過佢個推進咧，我就話佢突破嘅特別就係佢嘅推進係好快嘅。呢個故事。 或者人哋幾季先講得完嘅嘢，佢十集之內講曬嘅咯喎，其實係。 嗯。 唔係，如果正常冇話幾貴啊，正常起碼呢啲係你當兩季啊，起碼廿幾集嗰啲咁嘅劇情啊。 佢十集之內全部做曬喎啲嘢係。 唔係，因為佢知道你睇過嗰啲嘢已經係重複㗎啦嘛，佢再咁樣拖，跟住翻學都翻十幾廿集，唔好睇啊，佢都知道。咁所以呢套劇佢摒棄曬呢啲嘢嘅，即係其實呢個咪其實嗱，好奇怪啊！啲人讚延禧攻略又係讚呢啲嘅喎，即係佢話佢推進得好快啊， 即係爽。 係啦，即係你呢一集出現咗個人，或者嗰個人咧有啲嘢即係整嗰個女主角咧，佢嗰集就打低佢㗎啦，即係唔會等幾集嘅。咁佢話呢，所以佢成功㗎嘛。咦，但係點解呢一套佢做返同一樣嘢反而係冇人睇㗎呢？咁當然有權係因為啲人根本冇睇㗎嘛。你就算好睇都冇用㗎，佢冇睇㗎嘛。係。呢個其中一個可能啦。咁當然亦都有機會係根本機械人動畫呢係佢哋已經唔想睇機械人動畫，即係無論你改到點呢佢都未必想睇㗎。咁另一樣嘢就係呢，馬仔估就係話呢，可能呢嗰啲造型佢哋唔識呀，即係唔受呀。因為而家佢哋係要咧個樣好有型，好似好認真，但係傻嘅， 都會有人睇我啲啊。 呢套係啱啱調轉，佢個樣好得意，但係佢哋好認真嘅。咁好似未必係啱佢哋而家啲人啲口味啊，或者咁講啦。咁中間亦都唔覺得佢有啲咩女賣到萌啦，係咪呢度？係咪？ 喂，冇鹹嘢賣啊！ 我亦冇鹹嘢啦，絕對冇啦，係咯。冇 surface 曬啲人啦，咁佢完全就唔係而家時下嘅，即係啲人嘅口味咯。咁但係，我又覺得當所有人都鍾意食麥當勞嘅時候，我覺得係需要有第二啲嘢食下咧。即係如果冇理由所有嘅卡通都做一款一樣嘅嘢噶嘛，咁啊唔正常嘅喎、即係你就當會唔會出邊嘅食肆啊？係，我知道好多人鍾意食麥當勞，咁但係香港鍾意食麥當勞，因為佢平啫，麥當勞唔係咁平啊。我都會選擇寧願不如食翻碟頭飯啦，即係如果嗰漢堡包都賣幾十蚊嘅，咁我不如食翻碟頭飯啦。我貪佢係十蚊搞得掂咁，買佢頂下肚啫。咁但係如果唔係，啲人係真係真心中意食麥當勞，非麥當勞不食，係嘛？就算你整個另一個都係 burger 都係薯條好食啲，佢都唔食，佢係都要食麥當勞。嗱，而家你睇戲，你唔覺得有啲咁嘅情況嘅咩？即如果你而家睇戲嗰個嚴重性啊！是同我哋一舉例緊就係，如果全世界人大部分都只係會食麥當勞，咁就好大鑊。咁其實你係需要有啲第二啲嘢，咁你要有第二啲嘢先養得住，即係其他啲人㗎嘛。如果你整下整下真係得返一味嗰陣，你第二啲本來鍾意食第二啲嘢，啲人都走晒啦，可能佢都唔會再睇動畫或者再睇戲啦，嗰班觀眾，因為冇啱佢啱睇嘅嘢啦嘛，再。即係我都就嚟係咁㗎啦，老實講啦，如果你繼續係而家啲戲咁，我都睇少啲嘅而家都，遲啲可能會唔會我都唔睇戲，因為冇我想睇冇啱睇嘅嘢嘅已經。咁你呢一班人走咗，就另一班人上嚟入戲院嘅時候，其實成班人換咗血㗎啦。咁嗰班人就淨係鍾意食麥當勞嘅啫。咁成個市就除咗麥當勞冇第二間餐廳㗎啦。你覺唔覺得係好事呢？咁難得係有人做一套唔同嘅動畫。原來唔會有好結果都算數，其實咪大家支持一下囉，冇嘅你發覺冇乜人支持，都係我哋呢啲咁嘅死老鬼係咪，即係我哋就係鍾意睇機械人嘅，咁咪叫做有睇囉。咁但係我諗都幾難搵到啲後生嘅睇啦，似乎呢套嘢。咁但係呢套嘢我覺得佢已經搞盡腦汁，盡量去俾啲新意，即係機械人動畫。咁同埋呢度嘅所謂機械人呢，其實佢都係隻貓同隻狗變，即係佢係個 character 嚟嘅，即係佢唔同，唔係一部機器嚟嘅，佢平時都係一隻 character 嚟㗎嘛，即係佢合融合之後先變成即係嗰個狀態啫，佢平時係個人物嚟㗎嘛。咁呢樣嘢其實已經突破咗以往個機械人平時係收埋喺個倉呢樣嘢啦，冇嘅，咁但係你發覺唔係好有效囉呢一樣嘢，對而家嘅觀眾都冇，即係總之你忍唔到佢去睇你，你裏面係乜都冇用啊！即係而家係以呃你入場為之 very good 㗎嘛？即係我哪怕呃咗入嚟，完全唔係嗰回事都好，我都呃咗入嚟先。而家一定要咁嘅，其實好低級㗎，我覺得呢樣嘢嚇，即係嗰啲觀眾又低級，做啲人又低級啊！但係冇辦法啦，個市場即係真係咁低級啊嘛。咁即係我唔知啦，係啦，即係如果呢種嘅氛圍之下，其實 其實的確係日本動畫都係，其實都遲早玩完嘅，我認為。咁點啊？咁大家睇完呢套嘢覺得點啊？即係好悲哀啊，定係點咧？ 嗯， 未睇完啦，而家未完晒啊，但系都睇咗一大橛啦，你觉得点？ 系， 其实我冇睇，首先分分中唔中意先，阿阿马仔中唔中意先？ 睇就一定好睇嘅，我觉得系、 嗯， 因为呢一类嘅机械人动画近年系少有嘅，其实系、 啊， 我觉得即系， 同埋佢真系机械人动画啊嘛，虽然 即系 真系一个机械人动画 打斗啊，吓、嗯，但系我谂佢嘅即系少人留意嘅，除咗。你話佢誒機械人之外咧，佢個人設係比較難係比而家啲人接受嘅，其實係我接受到嘅，其實係，但係而家啲人係真係唔係好中意嘅，其實係。 嗯。 同埋個機設都係一個問題嚟嘅，我覺得係。 嚇、啊！即係你以為係睇緊啊？係小黑咪啊？以為睇緊係嘛？ 你可能易會誤會咗啊！你可能睇，你可能睇啲 poster 啊，睇啲劇照，你會誤會咗佢唔係一套咁正經嘅動畫，其實係會 搞笑翻啊！甚至乎你會以為 嚇、啊、你以為係嗰啲，咁你就想睇嗰啲好真係好硬派嘅機械人動畫嘅人咧、啊，就會睇咗呢套嘢啦，係啦， 係即以為功夫貓黨啊！ 嚇、啊、你想睇搞笑嗰啲，你撳嚟睇咧，你又覺得唔係嗰樣嘢喎。咁啊，变咗两边都唔讨好啊，变咗系。 系嘛 ？sell 俾边个咧？到你呢出嘢。 有啲咁嘅问题咯，其实佢系。 嗯。 系咯，咁啊，阿马仔觉得点啊？ 都系类似咁啦。如果你话好唔好睇，我觉得就 OK 嘅。咁同埋已经好少可咁正常一套机械人片啦，我觉得。 系。 即系而家同期仲播紧，应该有呢、這个诶咩啊 ？Pandora 啊嘛，嗰度叫做系嘛？嗰度咩恐神机系嘛？ 仲未做完， 系仲做紧啦， 即系叫 仲做紧，廿几集 嘅机械人动画。嗱，嗰套我真系冇睇好耐啦 吓。我立过下啦，但系 会唔会系嗰套反而都系反而有人睇咧？ 都冇嘅，应该 嗰套 都冇嘅。 将嗰套嘅人设机设搬咗落用喺呢个故事度，系咪会好啲咧？其实会 嗱，对我嚟讲唔系，因为我觉得呢套嘢佢特别嘅地方。就是、包括埋佢用咁嘅人设同机设啊嘛， 我明白啊，即系我意思系比大众容易啲去接受啊，系咪会咁样会好啲啊？我意思系 都应该唔系，因为如果系咁咧，就系、是、serious 样 serious 嘅故事，应该死得重金。 咁 系啊，应该就系反转，就系、是、Pandora 咁嘅样，但系就傻嘅。 咁而家 Pandora 咪系咁咯？ 冇Pandora都未至于佢。佢唔係裏邊傻啊嘛， 就係唔著褲咁樣做。 哦，咁係咁啫。我意思即係入邊啲人最好係做緊 IQ 博士咁咯。 嗯，係。 即係 IQ 博士，但係就畫翻佢哋變翻係啊執點仙平聖經嗰陣咁。 嗯。 小雲係一個四眼係巨乳嘅美少女，即係咁啊！你明唔明啊？係。可能而家將 IQ 博士畫翻聖經啊，可能就係而家嘅出路啊。個樣聖經喎，佢繼續做 IQ 博士嘅故事啊！你明唔明啊？会唔会系咁咧？ 都系咁， 即系小宝宝变咗阿夜神月咁英啊，系嘛？ 要系咁啊， 要系咁啊，系嘛？ 但系都系傻啊嘛。 唔系个故事都系不变咯，继续 IQ 博士咯。佢冇改过个故事，改咗个人设啫。哦，我知啊 ，IQ 博士平时好英，跟住佢咚咁突然间变翻 IQ 博士个样咁搞笑，但系佢 Mini 个样系英个样嘅，系咪啊？其实简单讲啊，其实呢个会唔会系银魂开始嘅一个路线啊？就系、 是、都系啊，银魂就系咁啊，因为 系啦，即系银魂咧，你就咁睇佢平时画出嚟咧系型噶嘛，嗯，起码正经嘅，你觉得睇落去咁，但系其实佢傻噶嘛，咁其实系咪就系呢种路线开始就系咁咧？就 系 一种路线咯。 而家佢系同 IQ 博士同系成次有啲调转噶嘛，啲时间系 就点咧？点样咧？ 即系佢哋本身 IQ 博士同系成次猎人就即系唔系？即系如果你话 IQ 博士佢本身个样已经系 Q 噶啦， 系啊，嗯， 系啊，跟住之后就佢系有啲搞即系点讲？认真样系一瞬间噶嘛， 啊， 系啊。跟住，但系而家銀雲嗰啲係咪平時？因為我漫畫冇睇，佢係咪平時都係正經樣嘅？ 唔系，其实佢搞笑嗰阵个样都正经噶。 佢漫画又来来去都系正经咁嘅样嘅，佢都冇乜。 即系佢唔会变咗做 Q 版噶嘛？即系佢系突然间画到个样，画到佢个样好衰啫。但系佢唔系变咗 Q， 佢唔会变 Q 版。 佢 突然 间矮咗嘅。 冇错，即系佢唔系 Sam 登咁咧，即系突然间佢就会变咗得翻两头身咁，跟住搞阿教练噶嘛。 即係突然間個樣衰我咧，佢突然間就係，但係啲身形冇變 嘅。佢樣衰係，但係佢身形冇變嘅，佢唔會即係唔會咁變咗做兩頭身，佢就冇呢個狀態嘅，係啦。 即係變咗冇近視嗰啲咁嘅變身嗰個狀態。 咁佢咪喺度撩鼻屎啊，做埋啲核突嘢咁咯。即係咧，你話會變咗兩頭身係翻嚟個真人版會，你睇下肥環咪係咯。肥環肥到變咗兩頭身啊嘛，而家。佢自己變咗 Q 版啊嘛，唔係阿神樂變咗，佢個人變咗 Q 版，佢一個身形都直逼小雲啦，係嘛？ 係 差唔多啊。 咁其實即係你意思就係以前咧，就係大部分時間咧，即係如果係搞笑翻，佢就真係個樣都搞笑翻嘅。而家就唔係，其實根本就搞笑翻嚟嘅，但係佢樣啊扮正經咁啊嘛。 即係總之近時有變身呢個狀態啦，無論佢點樣都。 嗯，咁你话神之猎人又点咧？ 我咪又系有中间佢好型，即系佢本身系佢平时高大噶嘛，咁佢都系有会变身嘅状态，突然变 Q 版噶嘛。 一连神之猎人都会变 Q 版嘅咩？我又真系唔知道、啊。 唔系，即系佢个头特别大嗰啲嘅变 Q 版。 我以为系佢突然间变得好样衰咁，好咸湿咁嘅啫，定系？ 唔系，都有啲 Q 嘅，佢个头会大咗嘅。 哦，会大咗嘅，但系未至于两头身吓。 我梗系未至于嘅， 唔会咁系嘛？ 好少我啊，有時會畫過，但係好少啊。 嗯，咁啊，城市獵人唔夠傻啊嘛，對而家啲人嚟講都 係唔係嗰樣嘢？ 即係而家我哋佢哋要傻，即係傻係傻到白痴嘅程度啊嘛。唔係城市獵人係賤格啫，佢有傻咩？ 我冇傻嘅， 即係佢唔係智慧嘅問題啊嘛，大佬。咪即係總之而家呢係搞笑返嘅，佢就係搞笑返嚟嘅咋，係呀。咁佢有時又會打嘅，即係佢打陣又會突然間好似型嘅，咁即係講咁啦，總之係係囉。咁我諗而家都係呢隻啦，你咪做返人民啲嘢咁就得囉，可能而家係咪。係咪咁 類似 呀。即係機械人動畫可唔可以照套呢？定係根本唔 work 㗎呢呢樣嘢。即係我就算同你整套機械人動畫，個樣好認真，但裏面傻嘅，我當你傻嘅班友 ，OK？ 嚇、啊，即係表面上係勇者，或者表面上 Alpha， 或者表面上勇者王嚇、啊，哇個畫頭都係好型嘅。咁你入一邊一撞，原來低 B 嘅個基地入面啲人咁，即係係咪 work 咧呢件事？ 咁啊，嗯，應該問嘅，但係之前嗰個咩男啊，嗰個咪有個係類似咁嘅 咩男咧？ 咪 哦，你話嗰個短篇嗰、那個嚇、啊，哦咁佢因為佢係短篇啊嘛，即係你意思將嗰隻嗰隻乜乜宇宙戰艦唔知叫乜乜乜啊嘛，跟住佢成日嗰個出動，跟住喺度趁仲有啲時間喺度食嘢，跟住食到成個機艙都係嗰套啊嘛。如果你將嗰套做成長版，即係一集係有成廿分鐘咁，即刻死嘅喎，我覺得又 應該係啊， 係咪？系咯，咪定系佢系咪新嗰度高达 NT 就系走呢个路线系嘛，系嘛，即系未出都已经三条友搞定笑先啦，扭埋一住咁捐晒裤囊噶嘛， 咪佢赢咗啦，其实佢搞呢样嘢， 系即系有晒 noise 系嘛，已经好多人走去台上度扮啦，已经发觉， 咪香港都有， 香港都有，系咯， 去咗山沙地嗰度整啊嘛， 系咯， 嗰时系咯， 咁系咪而家就系要做埋啲咁嘅嘢咯？我觉得而家就系、是。 咁我唔知啊， 系咯，即系要咁先有得赢咯。咁你系咁，你做多啲啊！我见到我都唔想，调翻转我唔想睇啊！系啊，呢啲就系。 但系变咗即系机械冇出路啊！而家搞到 有咪试下学佢哋呢种咯，即系度攞嚟恶搞啊，攞嚟咁做埋啲无谓嘢啊咁咯。 有好似唔受嗰啲人， 唔系一未去到极致啫。睇下 NT 啊，睇下 NT 得唔得啦？系咯，又或者下次整套高达咧系。即係你表面上套嘢就好似正經嘅，但裏面啲馬莎係老體狂啊，咁係咪？係咪咁？即係裏面就做翻平時搞笑翻嗰啲嘢。 咁但係本身呢都係賣緊 IP 先得啊。 如果唔係嘅話，真係冇嘅。 哦，即係你話佢喺高達裏面 I P 咁樣轉一轉咧，可能都 work 係嘛？但你話喺新嘅 I P 度咁樣做就都冇乜用啦，係嘛？ 唔係，總之新 I P 嘅機械係而家係 根本就唔會睇你啊嘛。佢望到個名唔識，佢都唔會睇啊嘛。嗱，咁我而家我都寄望緊套 Great Man 啊，電光超人啊，咁話曬呢套都係叫做係有 I P 嚇，咁以往特攝而家變咗動畫嚇。嗯咁睇下啲人受唔受啦，係啦，咁佢又改曬所有嘢嘅，咁而家即係佢嗰班主角都好，即係好而家啲卡通嗰啲，即係嗰啲咁嘅學生啊，嗰啲咁嘅樣嘅。咁我就覺得我都幾有興趣想睇一睇，係咪好似話十月頭就做啊嗰度好似係嘛？ 應該係完咗呢一季就接住上，應該就係佢。係。 咁但係以往咧，即係如果類似鹹蛋超人啲類巨大超人畫動畫咧，以往就唔 work 嘅。咁但係因為而家佢係用電腦畫完就再 render 啊，咁所以嗰度就唔會有問題嘅，即係嗰個超人嗰部分咁。咁會唔會好啲咧？咁同埋今次咧，佢唔係喺個電腦世界度打咁嘅樣嘅，你見到佢好似都係喺翻啲高樓大廈，好似喺個城市度打咁嘅樣啦。咁嗱，我唔知佢嗰個係真正嘅城市定係虛擬出嚟啊。但係總之個樣係有翻個城市啊，就唔係好似嗰時特攝咁入咗部電腦裏邊。唔係咁嘅，咁所以佢出出嚟咧都係似鹹蛋超人啊，或者你或者我不如話佢似 Eva 啊，其實咁個感覺會唔會好啲咧？嗱，呢套你當佢巨大機械人又好，巨大超人又好，因為佢同咗佢嗰啲飛嚟嗰啲機合體之後，佢都好似機械人咁噶嘛， 即好似勇者， 即個超人喺裏面啫，係啦，跟住佢嗰啲轉地車啊咩走嚟，跟住合完底佢成個機械人咁噶嘛會，咁到底出出嚟嘅感覺會唔會有啲新嘅感覺咧？咁呢套我都拭目以待啊！系咯，咁同埋有 I P 嘅時候咧，呢套都算有 I P 啊，係啊，啲人識唔識我啊？ 超人啊， 咁電光超人咯，係咯， 都算有 I P， 起碼係舊作 拍。係啊，但係新嗰班人識唔識我唔知啊，即係而家班觀眾識唔識我？ 其實當新嘢睇，我又覺得冇乜問題嘅。 嗱，唔係，因為我哋一討論緊就係話咧，佢識先係有 I P 嘅，即係你有 I P， 但係佢唔識，其實等同於冇 I P 噶嘛。即係其實所謂 IP 就是你可以喚起佢，即係少少記憶，話呢套嘢我睇過或者啲嘢嘛。如果佢記憶裏面冇呢套嘢嘅記憶嘅話咧，其實咪即係同新冇分別。係 咯， 冇分別㗎。 唔 係 我意思係咁樣， 所以我就話 吸納到兩批嘅觀眾啊，可以係。 唔知啦，係咯，即係總之佢有 IP 點都著數少少。 冇記憶嘅都當下，我覺得係。 唔係，而家冇記憶嗰啲係要睇你話啲新嗰啲，佢要睇個朵夠唔夠大嘅，先吸引到人睇嘅。 睇個朵夠唔夠大，即係可能佢唔識，但係你個朵夠大，咁佢就會追翻，係嘛？ 咪會睇一睇你做咩咁咯，係嘛？ 又或者啲討論， 如果明顯 係咁，討論得熱烈喎，就再望下咁樣。 咁即係都係要搞到個 noise 出嚟啦， 即係 唔使講啦。 係啦， 你搞到個 noise 咧，咁佢或者會。突然 fans 添，仲话佢由细睇到大添，呢啲人好多啊！ 唉，明明出世嗰时候都已经做完啦，佢都话由细睇到大啊嘛。 系啊，即系明明呢个小丑女，讲真，你冇嗰套即系真人版啊，自杀特工队，即系你讲真，唔鬼佬都唔系个个即系会好中意啊，系咪？即系你中意小丑女嗰啲都本身肯定系啲漫画迷嘅，以前唔系噶嘛，做完嗰嘢之后，啲人突然间话。從來都鍾意小丑女嘛，最好笑就點樣從來呢？從來即係由幾時開始呢？明明都係由呢套戲開始啫，咁好笑㗎嘛，即係如果夠個 noise 夠大，佢就會認屎認屁㗎嘛，嗰班人。 咪正常好多事都係咁啊。 係咪？即係其實即係想碌佢卡又即係又自己又認下屎認下屁㗎嘛。咁啊，咁點啊？咁呢套貓呢套嘢其實有咩觀賞價值咧？我都唔知道其實有幾多少聽眾有睇，我諗真係唔多。 其實係真係，我覺得冇乜人睇啊，因為我唔覺得有咩人講呢套嘢就 係啊，反而我哋覺得垃圾嘅《Darling in the Fang》就好多人睇啊嘛。雖然佢哋睇到結局嗰集都起咗翻啦，嗰班都咁，但係最少佢一路都有人追先啦。就好，即其實嗰套名係抄 Alpha 抄得好勁，連分鏡都抄埋嘅。咁但呢一套貓呢套咧，其實係一套即係佢致敬翻好多舊嘅機器人作品嘅嘢咧，就冇人問津啊嘛。即我估係睇都唔睇啊，唔係你睇完唔中意， 闹都好啊，冇啊，唔睇啊，就成吓，去到呢一个程度啊，吓，咁佢仲谂住呢个系大 project 喎，今次真系唔扑唔扑石啊，真系，真系扑石啊，真系，系啦， 用咗四年时间搞好似话， 系啊，咁嚟紧就话 Bandai 仲话会出嗰只猫机械人，我谂不如 hold 住先啦， 我咪出咗一只之后乜都冇啊，都系咁啊， 出咗噶啦， 唔系，即系我意思话， 将会出， 一定， 将会出， 系，即系会出咗整咗。要出嘅咁佢自然係好似上次哦咩騎士魔法 嗰個咁樣咯， 即都會出嘅，都可能冇都起埋啦， 係冧到一嚿水都 出咗兩 隻 啫，係啊，八十蚊一隻咯，最平可以。 哦，我嘅十蚊一隻都唔要啊，啲人咪即係真係以為係小黑咪喎，最弊啲人係 唔係佢呢隻，但係佢又玩高價喎，六百幾蚊喎。 唔係啩？ 係佢唔係 Google 雲平，而家水雲 咯。平啲嘅就仲有個模型版嘅，其實都 係咩？ 啊，有個模型版嘅， 咁死硬喎、 啊， 大佬。 佢唔係出 Google 雲啊！如果你話 Google 雲就應該正常，如果佢出嘅話，應該我諗四百零即五百蚊都攞應該買到啊。 四百蚊到應該都得嘅。 我覺得應該 cut 咗呢個 project 啦 ，Bandai 即係如果以而家嘅反應就係 咯，咪一隻起跟住又冇 啊？唔係啊，如果去到呢個水位，我覺得佢應該 hold 住唔好出啦。 哦，唔係咁，佢整咗個版咁，其實咩啊？佢 我 望都係 整咗個版，唔一定會出㗎。 我唔係，佢都俾你訂緊㗎嘛，因為只嘢。 我訂緊，訂緊就差啲。 訂緊㗎，佢要出嘅，點都要出㗎啦。 係咪？即係嗰時嗰隻咁嘅 DX 位機嚟，即係嗰時我哋講好大隻嗰隻啊，唔係而家嚟緊出嗰隻。 試版啊嘛，因為仲係。 係咯，係咯，或者1:35開曬蓋嘅卡多奇高達冇啊，邊有？ 但呢一隻應該係已經去咗生產線，應該要出。 哎呀，咁佢又真係瀨塌啦，真 係。因為好似係唔知下個月出㗎啦，已經好快嘅。 係咪啊？ 嗯，系啊，好似下一两个月就出噶啦。 咁啊，到时睇下点啦，系啦，会唔会调翻转？哇，或者即系好玩，所以就睇翻套嘢咧，有冇机会咧？ 应该唔会，佢呢个系要你仔去订先有，冇界嘅，所以应该唔会。 哦，即系你意思系已经系限定嘅嚟嘅？ 我冇记错，应该系嘅呢只。 哦，咁佢就醒目啲，即系冇街货。 应该冇界我印象中系、嗯，我唔知有冇记错但我印象好似呢只嘢好似都系限定嚟。 限定啫，系咪？咁即系订咗一只就做咗一只算噶啦。 系啊，呢啲都系咁啦，因为佢冇信心啦，因 为。哦，即系其实佢根本一开始都唔觉得未必得嘅。 嗯。 哦，预咗啊，其实佢其实 Bandai 而家佢嗰啲试啲新嘢，佢都预咗未必得，所以先咁样试嘅，其实。 系。咁即系今次呢套可以讲得上系惨败啦，如果系咁系嘛？ 啊，咪又系一套咁样冇人睇嘅机人动画咯，又一套 系嘛？ 佢出好多嘅，咁样成日都其实好多都冇人睇嘅，其实。 嗯。咪咁以往有啲真系唔好睇啊嘛，咁呢套真系死得唔应该咯。 冇办法啫，喺而家呢个时势，机械人片真系冇乜。人會真係睇嘅，即係除咗用 I P 嚟撐場嗰啲之外， 係啊，即係機械人動畫係去到連日本都唔得嘅時候啊嘛，真 係係冇啊！佢一係得有 I P 嗰啲放出嚟叫做有啲人睇咯，會如果冇 I P 真係冇人睇嘅完全， 即係要等荷里活搞嘅真係要 Pacific Rim 咁，即係咁大個嘢抌出嚟咪 O K 咯，係咪？ 套嘢唔好睇都唔緊要啊，最緊要係荷里活有出咯。嗰啲人 又或者鬼佬繼續發揚光大煲財咁樣，或者佢哋延續啦要。 反而佢哋搞呢啲，反而就算冇睇都會走去買咯啲人嚇。 係煲財依然係有一定嘅市場的確。 嗯。 係啊，冇辦法。 而家爭到煲財嘅真人電影啫，講咗好耐。 係。 最近冇乜難度啊，荷里活拍係咯。 应该我唔知啲 好易解 啲结果都变点啊？ 咁佢咪跟翻佢而家嗰啲卡通嗰啲咯？唔系啊，佢个卡通版反而扮得好日本嘅、哦，即其实某程度，我觉得佢而家鬼佬画嗰套高床系好似正过旧嗰套，我觉得。 如果你话咩？其实如果你话呢样嘢，其实好耐，即系好多年之前，其实佢嗰啲。即系 DC 嗰啲 動畫咧，有啲劇場版咧，其實我已經覺得係好日本嘅佢。 但係佢呢套真係想去重現翻係日本動畫咁嘅感覺俾你啊嘛。 佢一年，我覺得其實啲鬼佬其實佢連啲鬼佬嗰啲嘢都似日本動畫啊，最大話。 嚇！冇呢套咁似。 哦，咁佢呢套係直頭係有佢嗰啲元素咁， 即 係 佢攞到其他日本機械人動畫啲元素啊，即係佢唔係 Voltron 嘅，即係唔係阿百獸王應該意思啊，都擺埋落去啊嘛，咁我又覺得都佢又做出嚟都 OK 嘅喎，啲鬼佬都幾中意睇喎，即係而家鬼佬做 Voltron， 嗱我唔知道香港冇播㗎係嘛？ 香港冇嘅。 係咯，都做咗好幾季啦，但香港冇。 因為呢套嘢咧係 Netflix 啫，其實係。 哦，係咩？哦 ，Netflix 啫。但係香港 Netflix 係冇呢套嘢嘅喎，竟然係。 係呀，咁神奇。 係啊，好奇怪嘅，所以係嚇，係咯，唔知點解嘅。 但其實算成功 嘅 喎，呢套 世界版權嘅問題啊，有機會可能 係。係咪？其實算成功喎，呢套卡通係咯。 佢能夠拍到第七季就一定成功啦。 哦，七添啦，而家去到，哇，我都漏咗啦， 七 添。我聽啲鬼講咧，就話佢初就好即係細路仔向嘅，但係佢話咧，而家越嚟越反而係做翻班老 fans 嘅，話啲古仔好 serious 嘅，係啊。係啊，唔係細路仔古仔嚟㗎，佢話係啊。咁啊唔知啦，我就好少睇，係啦，不過我見真係畫得幾靚嘅，係啦。咪有㗎，你大家上翻風林嗰啲有得睇㗎，大家有興趣撳嚟睇下㗎，係啊。哇！啲作畫真係幾唔錯㗎，其實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啦，咁啊，即係機械人動畫玩完啦，即係我哋可以即係 certify 啊，係嘛？同機械人動畫係嘛？ 即係如果你玩完，即係你冇舊 IP 支持，或者大 IP 支持咧，你都幾難生存啊！要作一件新嘢出嚟。 係。嗯。 新嘅話，咪要有真人電影咯。 真人電影。 唔係啊，真人電影你講係荷里活咋？你用啲日 本 嘅整套都唔得啊！我 日本梗唔得啦，要荷里活啦，梗係。 喂，即係之前啊，嗰套啊咩整咩鐵金剛，跟住整多個啊咩銀面飛入去嗰套，我都唔係真係覺得啲人好 buy 嘅。即係我覺得幾得意喎嗰套嘢，係啊，但係我都唔好覺得啲日本啲人好扮，即係唔係已經冇人再中意睇機械人咧？係咪定呢班人都死到七七八八定係咩咧？即係主流嗰、那個，即係嗰個去消費群嗰班年齡層係唔中意睇大機械人嘅。 係啊， 係啊， 係冇嘅。 咁即係除非再玩翻三一咁或者都仲 OK 係咪？或者萬能俠咁或者上次咁都仲 OK 係嘛？ 系啊，上次咁，都系要碌翻旧 IP 嘅，旧 IP 系会啲人觉得我躲大，同埋有班旧 fans 加埋嘅旧人数咯。但如果你即系新出嘅话，你根本系搵唔到人走去有兴趣睇嘅，即系冇人支持根本就。你新咧人系完全对新嘅机械人系冇兴趣嘅。 佢都唔希望会有一套新嘅机械人动画诞生。即系我哋都好等噶嘛，成日都话最好有冇新番，有冇机械人睇下咁噶嘛，佢哋唔冇。冇呢個期待嘅，係啊，係 咯， 係啊，嗯，哦，咁真係冇辦法啦，咁即係我哋可以幫呢個超級機械人 certify 啦，係。 係，你見到啲產品其實好明顯係已經 certify 咗啦，佢出咗啲，你而家永遠出嚟出去都係我啲時間記嘅，你幾時有見到新嘅會得？ 即係永遠都係係嘛，出翻啲 V 型啊咁係咪？ 出翻啲舊嘢咯，都唔會有新嘢嘅其實。 係，咪新嘢咪得翻戰隊咯，戰隊咪每年都有個新機械人咯。 咁嗰啲係 即係你 玩具啊？ 嗰啲唔會㗎，啲人當玩具玩下算㗎，佢唔會話太過認真看待㗎，係咪？ 唔係，你睇機械人大戰隻 game 啲銷售係咁跌，即係同埋佢出入面有啲機都冇機出嘅，佢而家就佢都揀唔到機出落去。佢跟住 Bandai 又差唔多，你當係半放棄狀態咁，求其出隻 game 俾佢就算。 咁你覺得呢隻貓機械人會唔會？会唔会出现喺机战呢？ 唔出奇嘅，都有机会嘅，其 实因为冇嘢挤落去都或者挤埋啊。 啊，因为你都冇新嘢摆，其实你焗住摆， 系焗住嘅啫。即系明明骑士魔法都卖唔去啊，但系佢都可能都有一日会要塞埋落机战，因为冇嘢摆系嘛。 系啊，冇嘢摆落去根本就。 如果你话近年系快摆，系咪一个爆谷嗰套啊？ 爆 哦，咧騎龍嗰個叫咩咧？ 騎龍嗰個 有條女， 騎龍變形。 係啦，騎只龍咁嘅機械嘅，咁啊就有變形嘅。 乜 乜鬼 Buddy 咯，即係嗰個一個藍一個紅色嗰兩嚿嘢，嗰兩個機器人都有買落去㗎。 係有啊，係呢個啊， 係 咯。 你就咪心咯，如果你要擺落去嘅話，同埋誒， 係呢擺咗啦，係 咯，係咯嗰啲咯。 咁呢個唔新啊，呢個真係唔係 新 啊，呢個 劇場版新個 係即新作啫，但係呢個 I P 都其實 舊 I P 都係 相當一段時間同出名㗎啦。 唔係，但係其實咧講啊講，即係呢個《全金屬狂潮》，即係《驚爆危機》好勁咧個朵，但係其實好明顯睇到咧，佢今次再出呢一個，即係最新呢一季咧。是其實是已經不得了，即是一些舊 fans 撐住你新的人是也是不看的，其實他弱了很多的本身。 Okay. 是啊，真的都是之前追開那些人追的，沒有新人加入不看的、其實應該是。 是。唉。真的慘， 所以是沒有的。 即再拍藍光人是吧，嗰间学校系机人嚟嘅，不过佢都唔出动嘅，系咪咁啊？主要都系讲佢哋翻学嗰啲古仔啊，系嘛？即系其实系噶，嗰个学校其实系个机人变嘅，咁但系咁多啦，你就知道佢系机人变啫，佢唔会出动嘅，系咪？ 平时都系讲翻学校啲嘢咁啊， 系咪？再续落去嘛，即系歌修罗再有续篇，佢哋已经读紧中学啊嘛，系嘛？咁啊讲佢哋大个咗咁嗰啲。 咁佢出嚟翻工啊 ，office 啊，变机械人啊，差唔多系。 咁又唔会翻工，佢哋唔睇啊。通常啲校园故事，咁其实佢系讲校园故事嗰啲无谓嘢。咁讲间学校系啊，间学校系哥修罗嚟噶，咁但系佢唔出动嘅，咁系咪咁啊？咁啊得啊？ 唔系，但系都冇啊。呢啲都系毁童年嘅，都系摧毁童年。因为你之前数码暴龙嗰度咧，因为数码暴龙佢讲佢大晒出嗰套，之前嗰套都系死直嘅，都好似。 大佢哋幾大先？ 咪 中學？ 你當中學啊？我記得每套 中學都唔係好大啫， 都死直， 都死直。 但係都已經死曬啊！數碼暴龍再出咯，佢啲大咗變咗。 嗯，都唔得嘅。O K， 咁啊算啦，咁冇辦法啦。 真係得翻高達嘅啫喎，如果係咁樣做嚟做去都係。 係咯，得得翻蒙面超人、高達係咯。 鹹蛋超人， 但係啲半死啦，都半死啦。唔係， 但 係 都 平成最後啦，都平成最後啦，唔知有冇啦。 唔係，但係都唔知點解係啲收視都係創新低喎，兩套都而家。 哦，咁到高達就抵死嘅，嗰度呆化，第一就呆化，而家向下潛嘅，正常嘅，係啦，係啦，唔都向上衝咩？唔係呆化，講明呆化啊嘛，而家向下潛嘅啦。咁同埋套嘢搞得都幾差嘅，老實講，即係呢套都受歡迎就真係唔合理啊。咁但系到底時王又衰乜咧？咁我唔知啊，我又覺得冇乜問題嘅喎，係咯。 我又覺得 OK 嘅喎，但係啲人又鬧得好勁嘅喎，真係。 係咯，我唔明個時王有咩問題咧？ 其實阿馬仔有冇研究過點解會咁咧？我覺得時王冇問題嘅 係。係咯，有咩問題？ 個問題出咗一個，其實咧佢其實講嗰啲嘢咧，其實係即係唔關套劇或者咩事，其實係衰咗喺個主角度嘅。其實我 點解咧？個主角有咩問題？ 因為個主角唔係佢哋鍾意睇嗰種懶型咁嘅角色嘅。 係。即係樣變咗少少。 唔係有少少中二病 要做王，但係其實個樣係弱啲係咪？ 唔係有啲鍾二病得嚟呢，唔夠酷嗰種鍾二病。 哦。 哦。 係。 佢有少少戇居嗰啲鍾二病嘅，啲人睇到覺得係。 哦，即係佢係現實嗰啲中二病， 係啊，即係佢唔係好似即係 佢想象中嘅中二病， 係啦、啊，即係你要好似阿 DK 嗰啲咁行出嚟咁懶串啊， 唔係應該係 吸嗰啲 嘅咩？ 嚇，唔係都係啊！啲人其實係提親 DK 都係話串啊嘛，即係其實佢好中意嗰啲咧中二病都係懶串嗰啲咁嘅角色嘅。 咁最串都係吸嗰陀嘅，冇人串得過佢嘅，冇面相人嚟講。 所以而家佢咁樣咧，即係成日話要做王，但又翻緊學咧，啲人覺得係好戇居咧。咁 佢 佢印象差。 最善良嘅王啊嘛， 呢樣嘢係死證嚟嘅。 係咯，做咩做咩叫咩意思咧？咁樣呢樣嘢係咯。雖然咧佢有曬基友㗎啦，即係個二號牌度明啊，二號真係佢條女啊嘛，條女唔係佢條女嚟嘅，條女個 friend 嚟嘅啫。 同標一樣㗎嘛， 係啦，個 個二號拉打先係佢條女嚟嘅，搞 BL 嘅嚇。咁嗰條女我覺得都 OK 啊，係除咗大隻啲之外，啲手腳嚇都 同埋塊面多咗啲麥子之外。 哦，咁都睇得落都可以嘅，係咯。 唔係都冇乜點影響個劇情嘅，其實都 冇啊。其實佢都唔係出好多，成日都係叫做。 個劇情我都去得幾爽快啊！我覺得冇乜問題喎。 唔係，同埋咧已經係講緊係有第啲即係拉打嘅演員演出場喺度客串㗎啦嘛。咁我就覺得 OK 嘅喎，已經咁都唔好睇。咁佢哋要睇咩咧？ 唔係，同埋佢又本身佢因為個。編劇嗰度解釋嗰啲又好似唔連到標咁啊，因為標上次係將佢玩到好似連住咁啊， 好似連到落去啊嘛。咁但係其實而家又好似連唔到落去啊嘛。 咁啊啲人咪唔中意咁咯，好似。 嗯。咁但係唔係連落去就其實係慣性嚟嘅喎，反而點解又會覺得有咩問題咧？咁同埋佢咁多條時間線咁佢而家個時間線唔銜接佢嗰個時間線，唔代表佢將來唔銜接㗎。 啊，兩集喎，或者喺。第四廿九集嗰陣時候去 reset 嗰，或者佢劇場版楞翻咁咧，又唔得嘅咩？係咯， 係臨尾先楞翻來嗰個時間。 係啊，係 咯， 有咩話唔得咧？係 咯， 係啊，咁啊咁快又判咗死刑咁，係咪又早一啲咧？ 好快判死刑嘅嗰啲人， 即係我又唔覺得套嘢有咩叫戲翻喎、啊。我暫時我都覺得我會睇落去喎、啊。啊， 因為冇討厭啊嘛，因為其實本身。之前睇 Ghost 排標嗰陣時候，唔知點解睇咗第一集已經有好強烈嘅不滿噶嘛，個心入邊點解睇到？ 唔係好想睇噶啦，係咯。咁但係呢套冇啊，都過一過癮啦。咁你去完一個時間，咁又去第二個時間，又見到第二個拉打，咁 OK 啊。咁同埋大家唔知道知道，其實佢係每集之間係有個 1.5、2.5 咁嘅，即係個咁嘅，即係又係拿住本劇本喺度讀咁嘅劇嘅喎， 係啊， 一個短劇嘅喎。咁中間佢係會解釋翻一啲佢裏面其實一啲套劇冇解釋嘅嘢嘅喎。咁應該日本嘅朋友應該都有睇㗎係嘛？咁其實我都覺得還可以啊，套嘢咁有咩唔好咧？唔好在咩咧？嚇， 冇真係唔知啊！ 即係咁都唔得嘅時候，咁其實冇嘢得㗎啦，係咯。 因為而家日本反而係真係佢第一集係個收視係。創新低㗎嘛，因為 即係力最低係咪好似係？ 其實我唔明啦，你話唔好睇，你都睇咗第一集先會有個咁嘅反應㗎嘛？你第一集都低咁，即係啲人都唔睇，點解咧？ 呢個係日本嗰邊，我就真係唔知點解會咁啊？ 點解咧？ 因為其實睇翻近幾年咧，我有立過啲收視嘅，係咁其實本身咧去到dry 嗰陣時咧，都仲好高，即係仲 OK 嘅啲收視， 係。 是做完 Ghost 呢，即 Ghost 嗰時開頭都得㗎 喎。哦。 啲收視。 哦，開頭都得。 係啦。係做完 Ghost 呢，即之後 Ghost 臨完，即完啦開始咁嗰陣時呢就開始低啦。跟住去到 XA 呢，雖然啲即個聲勢咁勁，但佢啲收視呢係好少少，但係都係唔係話好高嘅啫，如果平均嚟講。 哦。我做完 XA 好得嘅啲。 佢係 OK， 因為佢臨尾嗰陣時候，即係最尾嗰幾我啲集數咧，佢冇 Ghost 跌得咁勁嘅，因為 Ghost 好似臨尾跌得好勁嘅啲收視。 正常啊， 好睇噶咯喎，已經咁都唔得啊。 嚇，即係佢但係平均收視嚟講，唔係話認真好，即係冇 Dry 嗰陣時咁犀利嘅，即係 Dry 嗰陣時有七啊嗰啲咁嘅，但係去到 XA 嗰陣時咧，我睇佢啲平均即係啲大嘅出嚟收視都係得四點幾啊，五點幾咁，最多六 咁。佢就唔理你嘅，佢主要佢啲商品賣唔賣得嘅啫。 係啦，咁但係去到標咧，我見到佢咧，標係好一路係咁跌嘅，其實。 哦，咁標跌係正常啦。 係啦，即係佢係一路跌嘅，咁跌到去到而家時王咧，咁時王係冇升翻嘅咯，即係平時往時咧會見到第一集會升翻。 係 啊，其實 即係套嘢越唔得就越想快睇下下一套得唔得啊嘛，即係我哋個心態就係、是。咁而家即係班人未睇熱氣翻喎。 係啊，即係日本嗰邊唔知咧係個時王第一集已經係冇氣息嘅，即係正常應該每次咧其實最尾無名出應該係啲收視都係唔係幾高嘅，即係去到後邊。 唔係，咁咪即係話而家啲人係唔係睇咗先至決定，即係睇唔睇落去咯？佢可能未睇嗰已經判咗你死刑啊嘛。 可能係啊，睇咗啲介紹佢嗰度，或者睇咗啲片頭嗰個主角嗰啲大約嗰啲，佢中唔中意啊？先入為主啊，睇咗先啦、啊， 即係我哋又會點都要睇下個實物先咁樣咯，係咯。 系啦，咁啊，唔知道之後啲收視會點啊？因為佢而家其實係幾大鑊嘅，因為佢第一集得四咧，因為往時我睇親佢第一集都起碼有六嘅，差唔多、應該正常。 哦。 咁呢個得四，係低得好緊要嘅。 咁即係話， 第一集 《超人》呢個 I P 都冧啦，咁啊果然係平成最後啦，係啦。咁如果話以後唔拍《無面超人》啦，咁係咪大家就最開心呢咁樣？ 咁都係睇佢銷售嘅，但係銷售好似佢冇問題喎，門窗係。 哦，即係 佢啲玩具從來都 OK 嘅，佢啲玩具係 嚇。哦，即係你係純講收視啫，話鬼知啊電視台啊，我聲低，回收到錢啊啲玩具咪算咯，係咪？ 其實唔使出嗰個廣告啊。 即係 我 嘅意思啊。 我一集個廣告係咁不斷賣啲玩具廣告就得噶啦。 唔使拍嗰套劇啊，我覺得應該係。 系 啊，唔使拍嗰套劇，系啊，淨係出玩具，系啊，新嘅蒙面超人有咁樣咁樣嘅，咁你咪自己幻想咯，系咯，系咯， 唔係佢就係拍啲賣佢玩具嗰個廣告喺嗰個時段播嗰只， 反正啲人都唔睇到嘢，咁啊真啊，而家啲人真係玩玩具係唔掛鈎啊，同個劇集係啊，已經唔需要掛鈎啊，咁所以其實唔使拍套劇出嚟嘅，我覺得都。 系咯， 系啊，因为睇同埋卖啲人可能真系， 即系你做设计，做下皮套，影下相，拍啲即系会喐嘅广告片，咁咪算咯。 系咪玩俾你睇咧？条腰带 都玩。有啲现场 show， 即系电视又冇得睇嘅，要睇个现场 show 睇啦。 系咯，都系咁。 吓，冇人间睇嘅个超人根本唔需要，因为 唔系，其实系我觉得系即系除咗戏之外，其实电视或者咩，其实已经系越嚟越少人睇嘅呢样嘢，真系真嘅。 系嘛？ 是啊，任何嘢都是啊，其实啲电视，因为你而家睇日本嗰啲收视都是，即系好似香港又是你，即系由香港近时叫高收视起码过三十噶嘛，即系而家跌到你有廿几已经叫话好噶， 系嘛， 系、啊，跟住你日本嗰边近时话过，即系起码十几二十话好劲喎，跟住而家你有双位数已经话要开晒香槟庆祝嗰啲啊要， 咁样， 系啊，即系。其实睇即系直接睇嘅人系越嚟越少嘅，真系。 咁即系嗰啲即系电视台以后啊，净系播广告系咪？ 唔知啊呢、這个方面。 即系呢个咩 Superhero Times 咁啊，做咩嘅咧？咪系咁播啲蒙面超人广告啊，系咁播呢个战队广告。哦，明啦，即系宣传意系嘛？ 冇啊，都系咁啊， 系嘛？都成個時段，其實成個電視台不斷都只不過係播廣告，係咪嗰啲啊？全部都係廣告套餐咁，即係咁啊！ 咁而家本身講話都市閒情冇得做，而家變咗話係類似係話都係 sell 嘢噶嘛，段時間變咗都係廣告嘅。 即係又做埋類似宣傳意嗰啲時段係嘛？ 唔知啊，佢話咩講啊？話主攻話 OL 啊嗰啲咁嘅，但係其實嗰段時間都冇 OL 會睇到啊，我唔知點解會咁啊。 係，哦，即係幾時啊？幾時開始有啊？ 啊，咁我唔知，我就知道話冇得做嘅喎， 即 係到時 仲做緊嘅，好似都係嘛？我見到都未 cut 嘅，好似都係嘛？ 講咗話 cut 啦，最緊係會轉啦，最緊係啊，應該 plan 出咗嚟啦，我唔知幾時啊，一冇留意啲細節啊。 嗯，咁啊，不唔使啦，咪一路全日都系广告咪得咯，系咯。我见嗰啲咩飞碧啊，或者咩咁，有成日都揾晒嗰啲咧咩儿童画嗰啲学校啊，嗰啲校长上嗰啲都冇教画画咁噶嘛。咁其实嗰啲都系广告嚟噶，系咯。咁都市闲情咪揾啲医生啊、牙医啊嗰啲上嚟卖下咯，系咪噶？ 真系唔知啊， 即系转做呢一只咯，系咯，即系话就话电视节目，其实系各行各业上嚟 sell 嘢，系嘛？即系佢将嗰啲几蚊嗰啲大陆团嗰样嘢啊搬落电视做啊？ 咁冇啊，其实可能都系真系变咗直销嘅，真系做法 直销系嘛？ 系 系， 好似從啲網上高訂嘢啲細個都係看得即時 嘅。可能即時打電話去係嘛？有八折咁啊嘛？即係佢做 HK TV Mall 就變咗嗰樣嘢。 都係咁啊，類似呢啲啦，可能之後都係得呢樣嘢做啊，冇嘢好做嘅。 即係開部電視做咩？開部電視買嘢咯，做咩啊？咁係咯。 咪同開個電腦去淘寶差唔多嘅。係 啊。只不過咧，你喺嗰個時間買咧有折喎，咁咯。咁所以你咪要喺嗰個時間專登喺嗰個時間開電視咯。平時冇折嘅咁咯，係咪咁啊？ 哇，係咁多啊！因為本身個時勢真係咁樣，即係同即係呢幾樣嘢其實係咪已經式微？即係即係機械人動畫台睇電視呢樣嘢一路咁， 唔係睇電視呢個習慣就一定式微㗎，即係睇嘢嘅習慣係。 其實你以為係電視咋？其實我同你講啦，電影咧都係式微嘅。 都係啦，即係佢逢親 個觀影習 慣，觀影成冇錯，都係式微㗎啦。其實整下整下咧，係越嚟越個人感受啊，係變咗係 拎住個 iPad 或者拎住個手機嚟睇嘢，你唔會， 冇錯， 你唔會再去一個地方睇嘢㗎啦。其實而家要 冇需要，因為你原先咧點解要入戲院呢？其實係有一個共同嘅經歷㗎，同成個戲院嘅其他觀眾一齊喊、一齊笑、一齊驚，係咪？ 係。 而家咧？你就算同啲 friend 去一齊睇戲咧，我唔知道大家啲 friend 啊，即係其實大家係好懶理大家嘅，即係我哋以前咧同啲 friend 去睇咧，尤其是啲笑片咧，我哋笑得好勁，係會拍隔離嗰個人嘅，係啊， 嗯， 即係互動嘅，係你就算你成個戲院唔識都好，大家係真係一齊共一齊，即係好似你坐過山車，哦咁嗰樣嘢啫嘛， 係。 但係而家係冇㗎，你就算去到戲院都好咧，都係自己睇，係自己睇戲嘅啫。就算你成排人去，你其實你都係自己睇戲嘅啫。係啊，即係變咗入戲院已經唔再係一個共同活動咁喎，好似。或者而家到底有乜嘢活動係共同活動咧？其實就算食飯都好，啲人都係各自修行嘅喎，同台食飯各自修行嘅喎。即係我都搭台咁㗎，淨係。咪有時搭台都好啲啊，我覺得。可能搭台嗰個反而有時會講兩句嘅， 唔係一齊打手機啲 game 嗰陣時咪共同活動啦。 啊，其實冇共同噶，你都係各自活動啫嘛。 我唔係連緊線，大家一齊組隊打緊嗰陣時咪有共同活動咯。 咁樣 係，不過經過部機嚟溝通啫嘛。 係嘛？ 但係呢個活動係要一齊嘅，其餘都唔使嘅，所以 咁咪即係話個人 online 咗咯，即係個人通過 online 先可以。即係線下係冇社交咯，如果咁講啫，咪啲人真係噶出咗嚟都係大家喺度 text 大家嘅，最神奇係坐喺對面嘅啫。唔係，如果你話有啲秘密嘢，咁啊梗係啦，唔係噶，佢傾下閒偈都係咁嘅，即係大家反而係唔會開聲講嘢嘅。你諗下係咪有冇問題啊？呢樣算數啦。咁你個世界要走向滅亡嘅話，都你阻止唔到嘅。呢、這個就是第一步啦， 嗯， 我唔覺得是啲咩時代嘅進步嘅，即係有啲人成日講話，你哋跟唔上時代啫咁樣，我呢、這個唔關時代事嘅喎，呢樣嘢我覺得，即係佢哋會覺得寫啲嘢都係啲嘢會慢慢淘汰㗎啦，咁樣，即係文化都被淘汰埋，咁樣，真係咁樣。 冇 啊，真系 唔知 道。啊，即系佢认为系噶，即系其实嗰个观影感受本身系 out 噶啦嘛，即系要一齐去一个地方，点解要一齐咧？即系连点解要一齐都 out 埋喎？你明唔明啊？最大镬系人同人系唔使有接触噶嘛？佢哋而家认为，即系人同人仲要 physical 接触系一件好 out 嘅事啊！佢哋认为，你明唔明？咁冇理由噶，呢样嘢会 out 嘅咩？我唔知啊，系咯，咁如果咁，咁你呢个其实好大嘅问题嚟喎，对成个人类文明嘅冲击都系啊，即系人同人其实冇关系嘅，如果咁讲可以讲，或者其实都唔使有朋友啊，系咯，咁你网上朋友同你现实朋友咁啊，真系一样，唔系一样啊嘛，应该啊，系嘛？ 唉， 咩大家冇意见？ 冇啦，都 冇乜意见啦，真系对呢个环境啊。 唔系呢个解决唔到嘅，都冇乜方法可以。 因为全部人都向呢个方向走啊嘛，即系觉得咁先系好先大镬啊嘛。呢个一个正确嘅方向同正确嘅发展先大镬啊嘛。 你个人觉得好唔好，但系本身而家全部人都系咁样走啊，都冇办法嘅呢个就。吓，唔会话有。即系你唔想咁走，就会自然唔会咁走咯。好似 成个人类向灯蛾扑火啊嘛，向紧个火度冲紧埋去啊嘛。 吓，到如果你要咁讲，都有咁嘅情况出现嘅， 系嘛？即系大家都觉得系啱嘅呢个方向，咁先大镬啊嘛。 唔系啊，系大家觉得唔啱，但系咁样行我 觉得。边度有大家觉得唔啱咧？我冇听过有人觉得唔啱嘅。 其实同系咁整，即系咁倒垃圾，即系咁浪费啲资源，整到地球唔妥，即系啲系咁制造啲即系啲垃圾出嚟嗰啲，系个道理其实系一样嘅嘢。过咗知道唔好啊，地球会装到爆晒，但系都要去噶嘛。 我唔觉得啲人觉得唔好噶，我哋曾经讲嗰样嘢，佢就系觉得好正喎，边有觉得唔好？ 唔系你问佢十个十个答你话唔好噶啦，但系做嗰时系 十个都话好噶。点解咧？哦，即系大家咁大分别，即系你问啲人会觉得系唔好嘅咁样嘅咩？ 嗱，你问嗰阵时话唔好啊，但系做嗰阵时都系咁做。 唔系啊，我问嗰啲人，佢哋话好啊，就系、是、我话就话，佢话系咁噶啦，呢啲先系而家嘅，即系咁样发展啊嘛，我哋欧啦咁样，我听嗰啲系，即系我听嗰啲系咁，唔系话佢哋自己都拧晒头，但系话诶冇办法啦嗰啲，即系呢一班系。極少數啊，即係領頭嗰班人係極少數嘅，係入頭嗰班人先係大多數嚟嘅，唔係咩？唔係，同埋仲有、哦，以前你會覺得，誒呢啲僆仔係咁，唔係、哦，我講而家話好沉迷喺呢啲嘢，同埋覺得話正嗰班人係我哋年紀甚至老過我哋嗰班人、哦，咁先得人驚、哦，唔係呢班唔係細路，唔係後生嘅，係啊上年紀嘅呢班人。佢哋都覺得係 online 嘅啦，呢啲大趨勢嚟噶嘛，咁係咯。誒，仲邊人去睇戲㗎？咁即係其實呢班人咪第一班 quit 咗去睇戲咯。佢哋先係第一班唔入戲院嘅，你一入戲院嗰班係後生仔啊嘛。即係後生仔嗰班仲有入戲院，咪大嗰啲先至唔會啊，就係、是、係啊。咩沈耀，你話佢都仲有上網睇，你都偷笑啦。佢成唔冇，即係佢對嗰個觀影呢件事，佢都冇咗興趣啊！直情係啊，即係我點解仲要關心即係戲院仲有咩戲啊？嚇，唔會理戲院仲有咩戲啦。佢唔睇戲好耐啊，已經係講緊係啊。或者其實佢都唔好理個文化而家係講緊乜嘢㗎。其實好多都唔係個個都有追嘅，其實係啊。 系咁，好多人都系咁 嘅。即系你成咗话题嗰啲，佢咪有咯，佢咪追下咯。即系可能呢期咁，你过去讲延禧攻略，咁啊，佢平时唔睇佢都睇下咯。即系而家佢系追住啲话题，而唔系佢已经冇咗一个即系边一个 feel， 佢会唔冇啊？而家就系你成咗话题嘅嘢，佢咪走去追佢咯。吓，即系明明佢都唔知 Pokemon 系乜，但系嗰排 Pokemon 高劲咁啊，个咁货车佬系人阿婶都玩噶嘛，佢知鬼咩嚟咩？即系而家系咁咯，即系只有大趋势，冇自己嘅，系。咁嗰啲话自己嗰啲咧，其实又好自我嘅，佢咩其他嘢都唔中意，咩都唔睇嘅。咁你咁样冇得玩嘅咁样，系啊。咁你咪整体咪濑嘢咯，咪死咯，系。冇办法，系。咁啊，全部咪食啲咩贺岁档咯，贺岁档咪做乜都得啦，系咪？平时唔好上戏啦。即係一年就係得到 round 嘅啫，就係新年，新年就有戲做，唔新年冇戲做咁好冇？平時個戲院就係租俾人開會啊 ，party room 咁咯，唯有係咪？唔知啊，我都唔知道可以點樣搞，唔好得搞嘅，如果係咁樣，係咯。其實平時搞電競啦，喺啲戲院度，其實你留意一下啲外國啲戲院已經係咁噶，即係其實佢會租啲即係戲院場地俾人做第二啲嘢啊，係啊。即商業活動啦，即例如係啲發佈會啊，咁即喺戲院做喎，係啊，咁樣做法喎，即遲啲會唔會賣流花賣喺戲院係嘛？都唔奇啊，遲啲係咯，即入戲院唔係睇戲啊，可能串燒啊，可能入去可能啊， 系咯，你系会睇戏，隔篱个院唔系嘅，隔篱院系做紧传销啊，可能迟啲系咁啊，系，或者综合娱乐咁啦，唔知啊，即系而家佢哋其实戏院咧都好多系谂紧电阵啊，即系到底点样可以生存落去啊，系，咁定系将佢嗰个卖饮食嗰样嘢咧再扩大啊，定系吓，即系成食住晚餐睇戏啦，不如系嘛，定系咁啊？即系第时唔系入去睇戏啊，戏送嘅咋？你嚟最紧要点餐食咁啊？会唔会系咁咧？其实而家已经系咁嘅，好多嗰啲外国啲戏院咧系靠嗰啲卖炮谷啊、汽水啊、热狗嗰啲钱噶，套戏唔系佢主力嘅收入嚟嘅，好惨嘅，系啊。咁所以呢个咧，大家再谂下咁样搞法，其实冇得搞嘅，系死路一条。即系同埋嗰种嘅 IP 大晒，其实就系因为大家都唔会去 research， 唔会去睇任何嘢，即系见到个名字识就入场，唔识就冇兴趣，理都唔想理系乜嗰样嘢，其实好大镬嘅，系，即系同我哋之前讲就系我哋以前就系见到个资料就已经觉得刮个类型好正啊，到时啲女想要睇冇噶啦，而家冇啲咁嘅人嘅，好少咯，好少咯，得翻，系咯，好，咁我哋想讲冇就算啦， 冇啦， 差唔多啦， 好。咁大家好自为之啦，唉、哎，真系仲珍惜下，仲有一日有电影呢样嘢啦，迟啲我都会冇电影噶啦，系个个就带住个 VR 佬，咪自己喺嗰个世界度游历咁嘅啫，好快就会系咁噶啦 ，OK？ 呢啲系叫打机，唔系叫睇戏啦 ，OK？ 好， 嗯。